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。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，余味无穷，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。人间岁月， 我还试着放下往事，到底它过去有多美。 看场 IMAX 电影， 是我不知道有多少钱，我啰嗦。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逛香水的专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秋天的夜，凋零在那个诺言里面，繁忙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，白色的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，爱的碎片。 看着风的下午，配上街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毛病，老人与孩子之间，画面中你却一直在浮现，然而地球另一边，飞机带走了我的思量。一个人的海边，海上情话仍不变，空荡的世界过了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，老人默默抽着烟，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等待。渐远，冬天的雪，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，爱的碎片。 碰到未知的乐章，第二页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，却被起风危险。No， 暗色危机的生命线，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。老人他默默牵着线，和我一起哽咽，也许明天，也许 爱的爱太深，时间太浅，恨你的心怎能搁浅，人的线情节，爱的信念，岁月的飞，真心牵念。 消失的那天，爱的诺言，一点一点，却就像缠绵。聆听前言，老人守候着他的香烟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 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姚若龙加秦阳首位新人合作，告诉你一个最真实的 Apple 好晚。 头。这张 EP 里面呢，特别请到了华语金牌填词人姚若龙填词《想哭就微笑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郝婉彤演唱的《我们不是对手》。 你不解释，回避的眼神，我不体谅尖锐的追问，幸福慢慢惊涛成荒城，很难以面对，却又舍不得转身，怎么分？一步步都是了心愿，画中有字，暗箭伤人。好强的不讲情分，便从前我最讨厌的种人。亲爱的，我们不是对手，不该相互残忍的。亲爱的，我们不是对手，为何不能温柔？如果爱情里完全不明智，流浪将永不尽头，能一起做美梦，能一起熬苦头，乘风寂寞人海，才有港口。转身，或许美丽却消磨灵魂。有光有恨，有拥抱单纯。不是曾不顾一切想为此飞奔，怎么会一步步都是我信任？画中有字，暗箭伤人。好强的不讲情分，便从前我最讨厌那种人。亲爱的，我们不是对手，不该相互残忍的。亲爱的，我们不是对手，为何不能反而更难受？亲爱的，我们不是对手，走了才会回头。如果爱情完全不念旧，流浪将永无尽头，能一起做美梦，能一起熬苦头，一路暖暖相拥，如今不再沉重、 接下来时间听到先吹气的一首歌，来自他们的 Forever 新歌加精选的第二波主打歌 Ring Ring Ring， 是五首新歌当中的唯一一首这个主打快歌，由创作新人张博言、张家伟所写，描写了时下年轻人用手机谈恋爱的一种写照。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，却让人什么状况崩溃。难道你对我没感觉？给了你好吗？怎么还不来爱？Yeah。会不会是你打响机声在凝结轻飘的声音，梦梦中的音，怕铃声未停，刚刚按下通话键，我从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 电脑听，接到你的来电我会打哈欠，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， 而且无论技术到底怎么样，也是兴奋更难收敛。反复看手机好几遍，总担心电池突然没电，怎么还不来电？ Ring a ring a ring， ring a ring a ring， 会不会是你要上机身才能接？想要的声音，我梦中的音，卡铃声会听，赶快按下动画键。拿出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是把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都是你。不不往外过失望，每月底再考虑通话费。烧到飞烟，我不怕熬夜，管他黑眼圈也来电 again。 和弦连在进行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，不知你是个炸弹，但我已经在这片期待。 Win win win， 希望听到你说 hi。 拿出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 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都是你。 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别想你，忍不住我提醒自己，伤了心，有些事也要过去。心很痛，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。别回头，轻易去，人已经很想你。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，用尽我全心全力。你生气，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人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我，又怎能能追得回？你想为我为你痴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无路可退？曾经深情你给了谁？ 也不是因为失去。I love you， 用尽我全心全力，一生间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。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走回心。缘纷纷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又怎能追得回你？与你相偎，我会哭泣，会流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能无可退？我如何面对？缘纷纷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能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能无可退？曾经深情，你给了谁？ 接下来听到的歌是江美琪的一首歌，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《又寂寞又美丽》当中，名字叫做《第101个答案》。 忘了吧，昨天感伤，谁也帮不上。 明天的

思念就结成长发，数凭你的牵挂，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。是谁还站在窗外，谁人在等待，等待着永远不会散去的阴霾。是什么渐渐明亮，掩饰世间海洋，是你的路为何永远那么长。 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由蓝又时作曲，周耀辉写的歌词。当初周慧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特别的喜欢。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，也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你找到你的美好生活。 新乐汇购物广场万户现货爆售商，美食街16家商铺，一二层捆绑出租，每间400余平米，餐饮、购物、休闲、住宿、娱乐，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，不用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。价格详情内议，招商地址：雁翎路与神威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。财富热线：0316-575-8224-153-7325-0625。 生活与梦想是写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苏联音响。 说吧，说你爱我吧。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，叫做思夜，很多人都会唱，依然都是满满的回忆，满满的爱。当年我们还在读书，第一次听到阿杜的音乐磁带就很喜欢，突然一下乐坛当中出现了一种这样沙哑的声音，很有味道。 我把梦撕了一夜，不懂明天该怎么写，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，一场雨湿了一夜，

被世界声色喧嘛，我学不如炎亚当夏娃，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，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，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，谁都能免费中毒的瓜，你跳你的恰恰，我唱我的啦啦啦啦啦啦。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美丽人生，这个是曹格演唱的歌，由曹格作词作曲，收在了十年曹格小小特别企划数字情歌当中，我们是朋友两个专辑当中。然后呢，暖流般的声线伴随着真情动人的简约文采，唱出了童言童语的美丽，温暖每个寒冷的冬天。听到美丽人生。 Life is beautiful. Life is beautiful. 看一看天空的蓝，看一看花开灿烂，享受着温暖的阳光，开开心心大声地歌唱，听一听孩子的笑声，才发现世界的单纯。心跳换一个节拍一起唱， 现在 未来，要为自己喝彩，感谢生命所有奇迹，快乐来自每次呼吸，自由自在，眼神里充满

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邰正宵的一首歌，姚蓉做的词，最早呢发行于1994年的七月，它的粤语版本是《夜夜寂寞》，也由邰正宵演唱。邰正宵曾经以一曲曲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，被誉为情歌王子和玫瑰王子。接下来听到《想你想得好不寂寞》。 从你走后，细雨不停，听着雨声，夜夜心到天明，眼角流出无言的泪，是回忆在胸口偷哭。痛过想过慢慢看清，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，用微笑送你，还答应把祝福给你，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。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，如果任性，那么一次把你抱紧，也许不会失去你。想你想得好孤寂，我想你想得好痛心，向天大声喊爱你，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，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？想你想得好孤寂，我想你想得好痛心，想着远方喊爱你，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，一点迟疑想得悲戚。任性，那么一次把你抱紧，也许不会失去你。想你想得好孤寂，我想你想得好痛心，向天大声喊爱你，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，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？想你想得好孤寂，我想你想得好透心，想着远方喊爱你，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，一点迟疑一生的悲戚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，向天大声喊爱你，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，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？想你想得好孤寂，想你想得好痛心，向着远方喊爱你，

起春天快乐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你要我原谅。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你要我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翔 Need to know， 收录在了他第三张唱片破茧而生当中，讲述了恋爱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明明很在意对方，但是呢却往往会忽视各自做的努力和退步，只剩下相互间的指责和抱怨，感情最终也会被耗尽，各自受伤。 背靠背的我和你都蜷缩着身体，只剩沉默不语。有时太害怕失去，但越是抓紧越显得无力。得到关心就忘了珍惜，一不顺心就打破心里，感情耗尽怎么来得及？为你承诺，画面一点点退后，伤口一点点腐朽，感情还能撑多久？为你承诺，谁到死怎么回头？你的伤痛在我胸口，结局我们都要接受。合上故事，一闭上眼，那些过去就浮现。你最爱逛的店，还有你布置的房间，你最爱的音乐，有你最爱做的剧，最喜欢撕着念，以为这一切都没变。可是这几年，你一句话都说的不算脸，你看不到我曾为你做过那些改变，你只会看到我的决定，不断在抱怨，岁月慢慢把我们改变。 也许都应该冷静，别再相互怄气，什么对错输赢。 也许真的要反省，就别再让自己拼命控制你。就慢一慢，让我爱着你。就慢一慢，让我看见你。就慢一慢，让我忘记你。为你承诺，画面一点点退后，伤口一点点腐朽，感情还能撑多久？

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需要听到这首歌呢，是01年原来林忆莲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，叫做《纸飞机》。童心未泯的林忆莲呢，自己也有写词，也是林忆莲在一个有着大雨的一个星期的下午，和师承新锐的音乐人黄韵仁一起玩出来的一个作品。 梦自己白马 起冬眠暑假那个他，叫我真的记得他好吗？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，纸飞机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复杂，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何润东的《没有我你怎么办》。在这首歌过后，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，拜拜，明天见。 只要整条街上剩我和路灯，衬衫上你的泪痕一片冷，我不懂我不能相信爱结束了，呼呼坐着想起那些快乐，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，我不懂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，路人别再看我不是疯了，只是心好疼，我想我还不能走开，也许等等你就回来。没有我你怎么办，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，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，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。没有我你怎么办，你的心事还有谁明白，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，不是说好吗？